《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四章，格里莫广场十二号，第十四集。 什么是凤？ 哈利刚要发问， 别在这说，孩子！ 穆迪厉声吼道：“ 等我们进去再说。” 他抽走了哈利手里的羊皮纸，用魔杖头把它点燃了。纸片卷曲着燃烧起来，飘落到地上。哈利抬头打量着周围的房屋，他们此时正站在十一号的前面。他望望左边，看见的是十号，望望右边却是十三号。 可是怎么不见？ 想想你刚才记住的话， 卢平轻声说。哈利专心地想着，刚想到格里莫广场十二号，就有一扇破破烂烂的门在十一号和十三号之间凭空冒了出来，接着肮脏的墙壁和阴森森的窗户也出现了，看上去就像一座额外的房子突然膨胀出来，把两边的东西都挤开了。哈利看得目瞪口呆，十一号的立体声音响还在沉闷地响着，显然住在里面的麻瓜们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走吧，快点！ 穆迪粗声吼道，捅了一下哈利的后背。哈利一边走上破烂的石头台阶，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刚变出来的房门。门上的黑漆都剥落了，布满左一道右一道的划痕。银质门环是一条盘曲的大蛇形状。门上没有钥匙孔，也没有信箱。卢平抽出魔杖，在门上敲了一下。哈利听见许多金属撞击的响亮声音，以及像链条发出的哗啦哗啦声，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 快点进去，哈利， 卢平小声说， 但是别往里走得太远，别碰任何东西。 哈利跨过门槛，走进几乎一片漆黑的门厅，他闻到了湿乎乎灰扑扑的气味，还有一股甜滋滋的腐烂味。这地方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座废弃的空房子。他扭头望望后面，看见其他人正跟着鱼贯而入。卢平和唐克斯抬着他的箱子，拎着海德威的笼子。穆迪站在外面最上面一级台阶上，把刚才熄灯器从路灯上偷来的一个个光球释放出去。光球一个接一个地跳进了各自的灯泡，转眼间广场又被橘黄色灯光照得通亮。穆迪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关上前门。这下子门厅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这儿， 他用魔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哈利的脑袋。这次哈利觉得仿佛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后背流淌下去，他知道幻身咒被解除了。 好了，大家都待着别动，我给这里弄出点亮光。 穆迪轻声说。听到别人这样压低声音说话，哈利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不祥之感，就好像他们走进了一座将死之人的房子。他听见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墙上一排老式气灯都亮了，投下一片晃晃悠悠的不真实的亮光，照着长长的阴森森的门厅里剥落的墙纸和磨光绽线的地毯。头顶上一盏蛛网状的枝形吊灯闪烁着微光，墙上歪歪斜斜地挂着一些因年深日久而发黑的肖像。哈利听见壁角板后面有什么东西急匆匆跑过，枝形吊灯和旁边一张摇晃不稳的桌子上的枝形烛台都做成了大蛇的形状。随着一阵匆匆的脚步声，罗恩的母亲维斯莱夫人从门厅另一端的一扇门里走了出来。她三步并作两步地朝他们走来，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不过哈利注意到，她比他上回见到时消瘦和苍白了许多。 哦，哈利，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他低声说，一把将哈利搂到怀里，差点把他的肋骨都搂断了。然后又把它推开一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 你看上去瘦了，需要多吃点东西，不过恐怕你得等一会儿才能吃晚饭。 他又转向哈利身后的那伙巫师，口气急促地小声说， 他刚来，会议已经开始了。 哈利身后的巫师们都发出了关注和兴奋的声音，开始从他身边朝维斯莱夫人刚才出来的那扇门走去。哈利正要跟着卢平过去，维斯莱夫人把他拉住了。 不行，哈利，只有凤凰社的成员才能参加会议，罗恩和赫敏都在楼上呢，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等到会议结束，然后我们就吃晚饭，在门厅里说话要压低声音。 他又用急促的语气小声说， 为什么？ 我不想吵醒任何东西。 你说是？ 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现在我得赶紧过去了，我应该在会上的，我来告诉你睡在什么地方。 他用一根手指压在嘴唇上，领着哈利蹑手蹑脚地走过两道长长的布满虫眼的窗帘。哈利猜想那后面一定是另外一扇门。接着他们绕过一个看上去是用巨怪的一条断腿做成的大伞架，然后顺着黑暗的楼梯往上走。旁边墙上的饰板上聚着一排皱巴巴的脑袋，哈利仔细一看，发现那都是些家养小精灵的脑袋，他们都长着同样难看的大鼻子。哈利每走一步，内心的困惑就更多一层，他们在这座看上去属于最邪恶的黑巫师的房子里做什么呢？ 维斯莱夫人，为什么？ 罗恩和赫敏会把一切都跟你解释清楚的，亲爱的，我真的得赶紧过去了。 维斯莱夫人心不在焉地小声说。 到了。 他们来到了楼梯的第二个平台上。 你在右边的那个门，会开完了我来叫你们。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又下楼去了。哈利走过昏暗的楼梯平台，转动了一下蛇头形状的卧室门把手，把门打开了。他只匆匆扫了一眼这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并排放着的两张单人床，就听见一阵刺耳的吱吱叫声，继而是一声更尖利的惊叫。接着他的视线就被一大堆毛茸茸乱糟糟的头发完全挡住了。赫敏猛地扑到他身上，差点把他撞得仰面摔倒。罗恩的那只小猫头鹰小猪兴奋地在他们头顶上一圈一圈飞个不停。 哈利，罗恩，他来了，哈利来了， 我们没有听见你进来、你怎么样？一切都好吧？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 肯定生气了，我知道我们的信都是没用的废话，但是我们什么也不能告诉你，邓布利多要我们发誓什么都不说的、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告诉你啊，你也有好多事情要告诉我们，摄魂怪，当我们听说还有那个盗魔法不受审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了。我仔细查过了，他们不能开除你，绝对不能。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里规定，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魔法。 让他喘口气吧，赫敏。 罗恩一边说一边微笑着在哈利身后把门关上。在他们分开的这个月里，罗恩似乎又长高了几英寸，这使他比以前显得更瘦长更笨拙了，不过那个长鼻子，那头红色的头发，还有那一脸的雀斑，仍然和以前一模一样。赫敏放开了哈利，仍然满脸喜色，但没等他再说什么，就听见传来一阵轻微的呼呼声，一个白色的东西从黑黑的衣柜顶上飞过来，清洁地落在哈利肩头。 海德威， 哈利抚摸着这只雪白的猫头鹰的羽毛，他嘴巴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爱怜地轻轻啄着哈利的耳朵。 他一直烦躁不安， 罗恩说， 他烧了你最后那两封信时差点把我们啄个半死，你看看这个。 他举起右手的食指给哈利看，上面有一个已经快要愈合但显然很深的伤口。 哎呀， 哈利说， 真是对不起，但我想得到回信，你知道 我们也想给你回信呢，哥们儿。 罗恩说， 赫敏担忧得要命，他不停地说如果你一直困在那里得不到一点消息，肯定会做出什么傻事来的，但邓布利多让我们发誓不告诉我。 哈利说， 是啊，赫敏已经说过了。 此刻见到两个最要好朋友时的那种热乎乎的喜悦慢慢熄灭了，一股冷冰冰的东西涌进了他的内心深处。突然之间，虽然整整一个月眼巴巴地渴望见到他们，他觉得情愿罗恩和赫敏走开，让他独自待着。